今中外，东西南北，在邦心中。港股帮， 喂，各位听众你哋好啊！咁啊，呢个系港股帮嚟嘅，咁啊，港股帮啊又同大家见面啦，咁啊，即系有我啊喺度啊，即系阿邦邦你哋喺度噶啦， 系啊， 咁就今日就同大家讲股啦。喂，咁今日講呢、這個，喂，今日講啲股就，其實我哋都其實有啲我哋都喺都聽過㗎啦，其實就、即係阿邦你自己都講過㗎啦。咁啊，係關於三個娛樂人物嘅故仔啊。 歌喉的故事。 係啦，即係涉及呢個嘅都係兩岸兩地嘅嘢嘅人嚟㗎。 其實兩岸三地嘅人嚟嘅，因為嗱好簡單，其中一個老實講，你喺神州大地啊，佢、入去神州大地。我想咧都冇乜人唔識佢啲歌 嘅。其中一個陣咧就係、是、我哋稱之為咧，即係有即係曾即係我哋古代就話有井水嘅地方就有柳永嘅詞。 係啊。 咁但係咧喺現代咧就有華人嘅地方就有佢嘅歌啦。 係啦。 咁講到呢一都真係都呼之欲出啦，係咪啊？ 係啊，呼之欲出啊。係 啦，咁就係講緊啊 ，Teresa Teng。係 啊 ，Teresa Teng。 係啦，鄧麗君啊，鄧麗君，我哋嘅一代嘅歌后啊。 嗯。 咁啊。即係有好，即係應該係華人，即係應該係最成功嘅華人歌手。 最成功的華人歌手係。 係啦，即係當之無愧。我講真嗰句。 係。 係啊，真係真係，因為真係好太過脍炙人口。 嗯。 非常之咁成功。 係。 應該都係喺所有華人嘅藝人裏邊，即係古往今來啊。 嗯。 即係最成功嘅一個啦。即係當然今天嚟講，可能比較成功，可能劉華好受歡迎啲啦 嚇。係。 嗰個 legacy 嚟講咧。真係絕對係鄧麗君啦， 係啦，即係個傳奇性嘅鄧麗君啦， 係啦，咁樣即係當然啦。如果有日劉華都退休隱退埋咧，佢都係一個 legend 嚟嘅， 係佢一個 legend 嚟嘅，係 啊，劉華當然都係個 legend 嚟嘅。不過唔緊要，我今日都係講翻歌後的故仔啊。係 啊， 好啊，喂，咁有咁啊，即係點啊？可唔可以估埋剩翻嗰兩個啊？ 剩翻嗰兩個都可以講埋嘅。 好啦， 嗱，剩低一個咧，嗱，第二個咧，佢又唔係唱，其實佢又唱中文， 嗯哼， 但係佢又唔係唱我哋嘅文。要唱對面岸的語言， 是 啦。咁咧，啱啱咧就咧，佢已經完成曬佢嘅退休演唱會。 嗯， 係啦。咁咧喺對面咧買飛，你以為買周杰倫難買啊？唔係啊，搞錯啦你哋。 買佢嘅飛最難買。 係啦，你小巨蛋睇 show 或者你高雄睇 show， 係 我諗冇一個，我諗喺台灣成個島上邊咧買飛最難買一定係佢噶啦。係啦。啊！我哋嘅二姐江蕙，台語歌后， 阿江蕙啊，江蕙姐姐， 系啦。另外第三個同我哋香港最有關係啦。 嗯， 我哋香港嘅女兒， 系梅艷芳。 梅艷芳 ，Anita， 系 Anita 妹。 系啦，咁啊，要講股咧，就先講呢三個人有一個共通點。 系 呢三個人都係喺貧困嘅環境。成長， 嗯， 首先講鄧麗君，鄧麗君係一個眷村嘅後代， 嗯哼， 外省人後代， 眷村啊，即係隨住呢一個國民黨撤退去台灣嘅嗰啲人嘅後裔， 係啦，佢哋嗰啲撤退去台灣咧，佢嗰時咧住嘅地方應該就而家大概我哋而家叫做喺台北新北市啊，新莊區， 嗯哼， 係啦嘅眷村， 嗯哼。 其實佢當然佢係軍佢跟眷家屬， 嗯哼。 但係其實因為國民黨佢好多人雖然撤退咗台灣，其實好多時咧台灣咧其實嗰時咧基本上咧係唔知揾啲咩地方俾佢住嘅，就起好啲好似林屋嘅嘢咁樣嘅。 嗯嗯， 嗰啲叫眷村， 係 嗰林屋有啲係鐵皮屋嚟嘅。 嗯， 係啊。咁咧佢哋諗住咧就係咧。 係我陣間嘅啫， 無望在旅啊嘛， 係成日都無望 反攻大陸啊嘛，佢諗住一待幾年就翻去嘅， 一待就是 一待就是 一輩子， 就是一輩子啦，係咪？係 啊， 咁啊依環境長大啦，係，即係你話佢好，其實三個當中，鄧麗君唔算係最窮嗰、那個，應該甚至上算係叫環境較為好嗰個嚟嘅， 嗯， 係啦，佢受教育，咁當然喺國民黨系統依人一定受到教育啦， 嗯， 受教育一定好啊。 係， 係啊，即係起碼有基本嘅教育，但其實佢已經中學嘅時候已經去參加電視台參加歌唱比賽。 嗯， 竟然係啊，咁咧又調翻轉講，譬如話梅艷芳， 嗯， 梅艷芳，一個一個叫做戲劇 叫做棄子家庭長大。你知阿梅媽的啦，梅媽基本上連屋企都係離遠嘅啫嘛。跟住佢係一個單親家庭長大。OK， 好細個，家境唔好。去麗苑唱歌。麗苑同佢唱歌，佢拉埋個妹啦。仲有一個朋友，而家都唱緊歌嘅。即係佢哋啲喺麗苑唱歌嗰啲小朋友嚟嘅。女生姐姐。係啦，都係麗苑出身噶嘛。 係，呢個我知道。 係啊。其實佢哋反而咧就冇受，其實梅艷芳反而咧冇受過正統嘅歌唱訓練。即係佢只係入咗行之後咧，先去 train 唱歌嘅啫。 係。 咁但係鄧麗君咧，佢因為佢嗰時咧，其實咧贏咗歌唱比賽之後咧，佢開始咧喺啲夜總會度唱。係。係啊，開始駐唱啦。咁咧，其實咧之後咧，佢哋咧再因為佢電視台攞歌唱比賽之後咧，其實咧開始已經有系統嘅歌唱訓練俾佢。咁另外阿江偉啦，江偉仲慘。江偉咧本身係南部人嚟嘅，高雄人嚟噶嘛。佢老豆咧就幫人哋做擔保。做擔保就嗰條友有咗腦，追債追邊個？ 今日追做擔保嗰個啦。 咁啊，搞到佢都要走佬。 正所謂就係唔做鐘，唔做保，唔做媒人，三代好。 唔係，搞到佢都要走佬。 結果咧，佢就做咗保， 係啦， 就呢世都唔使出之好啦。 係啦，咁啊做咗保喎。係。咁啊，跟住真係佢都要走佬喎。咁啊，最後走咗去北部，走咗台北。 係。 咁啊，台北咧，佢哋咧，佢又係細細個出嚟唱歌嘅。係。佢細個咧，佢哋咧，因為佢哋唱嗰啲叫做拉卡士啊。我唔知嗰、那個樂器，我唔知點樣講， 係咩嚟？咩樣噶？ 好似一個琴嗰啲拉琴啊，好似手風琴咁噶，但係有得吹。 哦， 我唔知道嗰個咩樂器，唔識啊，大佬。 哦， 佢叫拉卡士啊，我唔知叫乜嘢。我唔係好明白，佢哋就係攞啲樂器去表演。係啊係啊。咁咧，佢咧就去練，佢咧就唱就當然佢因為佢要即係佢其實咧佢主要咧嗰啲細其實佢妹都係想出去唱歌嘅。 嗯哼嗯哼。 咁咧，佢哋唱歌咧嗰時咧，唱咩咧？唱台語歌有啦，唱一種歌，演歌，係啦，佢哋學演歌， 係。 咁嗰時咧，其實咧喺日本嗰啲，即係喺台灣咧，即係温泉嗰啲咧，北投嗰啲温泉咧，就好多日本觀光客，係啊，即係有時六七十年代，尤其日本經濟起飛之後七八十年代，好多觀光客嘅。嗰啲觀光客咧，佢温泉咧就除咗度假之外咧，佢夜晚咧就喺度睇表演嘅，就睇呢啲唱歌嘅，係啊。咁嗰時佢好靚妹，咁即係個小朋友咁走去唱歌咁樣嘅，係啊，就喺嗰個環境中成長，係啊。但係三個人都有一樣嘢喎，都係撞到歌唱比賽。鄧麗君歌唱比賽出身， 係 華視歌唱比賽， 係 因為嗰時老三台啊嘛。梅艷芳唔使講啦，大家都知啦。第一 新秀 大師姐啊，第一屆新秀比賽，新秀大賽啊，新秀歌唱大賽啊，係電視台嘅第一次搞嘅歌唱比賽。19歲歌唱比賽唔係電視台搞噶嘛，係政府搞噶嘛。即係張學友嗰啲咧，係張學友啊，李克勤嗰啲咧， 唱大地恩情啊，張學友。 係啊。哇！而家張學友唱《大地恩情》又唔同咯，好厲害咯！而家就歌神咯， 咁啊，梗係唔同啦， 係啊，梗係唔同啦。咁咧，阿江偉咧，江偉又反而咧係佢就冇乜點唱歌唱比賽出身， 係 佢反而咧就走咗嗰條路，佢冇唱歌唱比賽，走咗去咧，佢慢慢咧就走咗去咧做咩咧？做又係夜總會，show唱，因為以前咧台灣冇乜娛樂。個個咧就好中意咧去做咩咧？就去咧睇嗰啲咧，即係去嗰啲餐廳啊。初期咧，佢哋叫做夜總會啦。但之後咧，佢哋好中意西餐廳，就叫份牛扒。跟住咧上面咧睇《歡樂今宵式》嘅 show 啊。咁你明嘅《歡樂今宵式》嘅 show 係點啦？ 明白。 係啦，大家就唔知道，即係年青嘅朋友有冇睇過《歡樂今宵》先？ 我有睇過。 係啊，起碼你有睇過啊。係。即係《歡樂今宵式》嘅 show。即係有啲咩趣劇啊、歌唱表演啊嗰啲咧，係啦，江偉咧就係之後就去唱咗嗰啲嘅，係啊，因為南部啊嘛，仲要唱台語啊嘛，因為係嗰度啲人會聽啊嘛，因為咧佢之後先慢慢先喺電視出現啊等等嘅，因為台語歌手較為遲嘅，係啦， 咁咧，我哋咁咧，佢哋一路咁樣係，即係就算鄧麗君都係唱贏咗，但係咁當然鄧麗君係唱國語為主啦。 嗯， 係啦。咁咧點解嗱佢哋三個咧點解會最後會紅咧？ 嗯， 首先鄧麗君咧，其實咧慢慢咧佢就開始咧接受歌唱訓練咧，齊喺走落喺夜總會界都唱得越嚟越紅，跟住有人幫佢出唱片。 嗯， 有人幫佢出唱片， 睇起咗佢。 係啦， 即係嗰因為其實即係嗰陣時就都仲係嚇，係、睇歌藝先嘅。 嗯， 即係嗰陣時佢紅嗰陣，即係佢嗰陣時都唔係好興話有電視啊、MTV 啊嗰陣。佢仲要聽收音機， 所以現場睇 show 咯，現場睇 show 咪要 show 啊， 咪咯， 要聽歌咁樣樣，即同埋即當時你有就有唱機都算係比較奢侈啲嘅， 啱 嘅家庭用品嚟噶嘛，奢侈啲嘅娛樂嚟噶嘛，咁啊，即係嗰陣時就幫出唱片，梗係好睇得起你啦， 係啊，咁梅艷芳咧？咁當然佢新手之後一定係簽唱片公司㗎啦，即係香港係正路嚟㗎嘛，係啊，大家都諗到㗎啦。 嗯， 新手出唱片公司，佢其實咧初初一兩隻碟係唔得嘅。 嗯， 之後邊啲開始紅呢？心債 係心債， 壞女孩。 嗯， 一個形象咧係同一般歌手已經完全唔同啊。 係啊， 唔係點解我哋叫百變梅艷芳？ 好顛覆㗎嘛。 係啊，顛覆嗰個時代歌手啊嘛。 係。同埋即係當時對女性或者對女藝人係想像噶嘛？ 係啊係啊！ 即係佢，但係咁即係點講咧？即係嗰陣時即係一係你就係花旦嘅咁嘅咁嘅形象，係 啊，阿姐嗰啲咁啦， 個清清純純正正派派嘅 阿姐嗰類啦。 咁但係就即係過唔過嘢轉咗，即係或者可能係做奸角啊之類嗰啲啦。咁跟住一即係或者係再去另一個。個方向咧，就可能去到迪娜姐姐嗰艇噶啦嘛。 係啊。 咁但係阿妹姐最犀利嗰樣就係佢係一個型格嘅女生路線。 型格嘅女生路線係啦。 咁當時係冇啲咁嘅嘢。 冇㗎，完全整個歌壇係冇啲咁嘅人嘅。 係冇啲咁嘅。 係啊，你整個娛樂圈冇啲咁嘅人嘅。 即係佢因為佢唔係賣靚，唔係賣清純，唔係賣即係嗰啲嘅貴氣， 係 亦都肯定唔係賣性感， 係 佢就係一個咩咧型。行出嚟就係型， 係啦，八十年代， 係 啦。咁咧，佢哋個嗰時咧，梅艷芳成功，梅艷芳咧初期咧個唱片公司係黎小田嘅， 係。 之後咧，其實佢主要兩個，佢主要兩個人幫佢最多。 嗯哼， 喺娛樂圈裏邊， 係 歌唱方面，林永亮，林永亮係個基本上佢嘅監製嘅， 係 佢之後紅咗都係佢嘅啲歌。另一個劉培基，劉培基執個形象， 劉培基就係嚇佢個形象設計啊，咁嘅樣啦。 所以劉培基咧，即係劉培，即係咧，所以咧，佢一唔喺度咧，劉培基而家唔使做嘅。 係啊， 係啊，林永亮都係嘅， 唔使 do 噶啦。 係啊，唔使 do 噶啦，係啊。 啊、 其實就因為佢覺得，因為就算阿妹走嘅時候咧，亦都有啲嘢咧分咗俾佢哋嘅。 絕對啊。 係啊，咁就。講埋江偉啦，江偉佢點解會紅啦？其實江偉本身唱夜總唱嗰啲夜總會咧，其實嗰時佢真係要撲水嘅。係佢都真係咧，所有賺翻嚟啲錢咧，全部都係放屋企細佬妹嘅啫。 嗯哼， 跟住最後咧，其實咧有啲人咧係咁漏佢出唱片嘅。 係 佢都唔敢出啊。 嗯哼， 因為佢驚佢驚佢自己去走錄唱片咧就做唔到 show 就唔到做唔到 show 場。 嗯， 係啊，咁之後先慢慢碎到佢出唱片嘅啫。係啊。所以咧，佢出唱片咧係較係比阿鄧麗君遲嘅，鄧麗君係好早期已經出唱片嘅。 嗯哼， 但鄧麗君亦都真係，但鄧麗君亦都紅得真係非常快。 嗯哼， 佢幾首歌啫嘛。你而家你噏得出嗰啲你識鄧麗君嘅歌，最紅嗰幾首，其實佢好早期已經唱。係 啊， 係啊。 咁但係其實好，即係都係就知鄧麗君比較早曬少少啦。 係啊， 佢淨係講歌嘅，講鄧麗君就去到佢 career 後期，其實佢已經唱唔到佢 career 前期嘅 嗰 個水準嚟， 係啊， 佢自己都唱唔到。 等陣我哋講埋個原因俾大家知道，係、 啊、 有理由嘅。 嗯哼， 係啊。咁佢咧最大問題咧，有幾年咧，鄧麗君佢紅咗喺台灣紅咗之後咧，佢跟住咧就簽乜嘢咧？香港嘅唱片公司，威金啊，係啊 ，Polygram。 跟住之後咧，佢成功了咧，佢香港佢喺香港最好嘅一樣嘢咧， 他學唱廣東歌。 係啊係係係，佢唱咗廣東歌。 佢學唱廣東歌。 係，即係當然我成日都話嘅，就由唱歌學話咧，係容易嘅。 嗯。 即係講唱歌。 嗱，跟住咧，你會見到咧，佢喺香港做，佢喺香港做節目咧， 係 佢係唔係講普通講國語嘅？ 嗯嗯嗯。 佢係講廣東話嘅。 哦，咁呢個佢犀利 呢個。呢個佢犀利嘅。咁另外啦，咁跟住咧，佢咧基本上嗰時件，其實咧佢已經係喺華人圈子已經紅噶啦。 嗯 哼嗯哼，即係咧，你知唔知咧？嗰時咧，神州大地啱啱改革開放嘅啫嘛。 係。 都開始咧，啲人咧係聽鄧麗君嘅歌噶啦。 嗯。 因為咧，佢哋覺得咧，以前嗰啲歌咧，即係革命歌曲咧，就永遠咧勾起咗咧佢哋之前文革咧鬥爭嘅記憶啊。 係啊， 喺嗰個空洞期裏邊咧，鄧麗君應該係攝咗入大陸啊。 係 係啊，所以咧聽説啊嚇，我哋嘅鄧伯伯都聽啊鄧麗君啲歌。 係啊係啊，呢個我哋都有所聞 嘅。係啊，我哋嘅小平同志， 嗯係 啊， 都聽鄧麗君嘅歌嘅。 嗯哼， 鄧麗君有一件事咧，就係七十年代發生嘅最大問題，就係咧嗰個護照事件。 嚇、 啊！嗰單嘢到今日我都搞唔清嘅。 嗯。 就文書佢俾個假護照入境，入印尼境，佢唔知攞邊個國家嘅，佢唔知攞邊個，佢應該攞個印尼護照入咗日本境，跟住咧，然之後咧，俾最後咧，俾對面岸政府啊綁咗佢兩年嘅，搞到出唔到，搞到唔到佢去唔到日本嘅， 哎呦， 係啊，佢嗰單嘢唔知，佢就攞，但係嗰個佢就懷疑佢假護照， 嗯、 其實嗰護照係真的，不過唔知咩渠道攞翻嚟嘅， 嗯， 係啊。即係有啲咁嘅事，你要明白。 係， 即係嗰個年代啊，大家要明白啊。今日就可能較為少機會啊。 嗯嗯嗯。 仲有鄧麗君啲歌咧，好多係邊啲人作咧？阿古月老師 係 千言萬語啦。我頭先同你講緊個古月老師，聽到阿朗格拉冇唱千言萬語， 嗯， 有人俾佢聽，佢都嚇到，佢都話：，誒、哎，我咪鄧麗君嚟㗎咯。其實我講中國好聲音咧，嗰、那個好似鄧麗君嘅女仔， 係 啊，呢個咪鄧麗君嚟嘅咯。阿老人家都仲話呢個係鄧麗君啊。你話嗰個女仔幾？那個女仔即係嗰啲八卦人咁講啊嚇。 嗯。 佢做泰國人啦，泰國華僑啊。 係啊。 呢啲鄧麗君邊會死啊嚇？咁大家諗下啦嚇。 係咪有靈異事件？ 係咯，靈異事件啊！個樣又似喎，都人驚。咪真係好似，唔係即係我哋一見到佢，我哋都我即係我諗咧，即係嗰時睇《中國好聲音》咧，個個啲評判都呆一呆。 嗯， 大佬真係鄧麗君後生真係咁嘅樣嘅喎。 O K 喎， 係即係高度有啲唔同啦，咁鄧麗君高大啲。 嗯嗯， 係啊，係啦。咁咧，佢最後咧就因為咧，佢最後咧其實咧，佢係咧係點樣咧？佢就去到即係再紅啲咧。就簽咗日本公司， 嗯， 咁樣日本、香港、台灣三邊嘅， 係。 其實咧，去到日本嗰當然好成功啦，亦都攞好多嘅獎。 係啊， 係啊，佢連唱日本歌都成功。 成功，成功。 佢連唱日本歌都成功啊嘛，嗰個厲害啊嘛。跟住最後去到其實九十年代咧， 嗯， 其實咧佢開始咧，其實已經開始喺日本咧，去到事業高峰咧， 嗯， 開始係淡出嘅啦。 係， 係啊。咁佢四十幾歲寫啊，佢三十幾歲開始淡出嘅。 嗯嗯， 係啊。亦都講，等陣我亦都講一啲八卦嘢啦。而家我哋講幾耐？ 而家唔夠廿分鐘。 係啊，我哋講啲事業上嘅嘢先啦。等我哋之後第二隻，我哋講啲花邊嘢啦，八卦嘢啦。嗯嗯，其實都唔係八卦嘢，事實亦都講人物，亦都會講，亦都講下佢自己嘅人生係點啦。係。係咪？咁江偉啦。因為講咗，因為一路係要咁樣跳講咧，咁、 嗯、 先明白咧啲歌喉咧個進程係點嘅。 嗯， 江偉出咗碟之後咧，其實咧佢哋台語歌咧，其實咧當年咧係俾人哋咧即係睇唔起啊。 嗯， 跟住先慢慢咧開放嗰、那個開放咗媒體之後咧， 嗯， 先慢慢啲台語歌係慢慢加翻上去啊等等， 嗯， 即係本土化啊嘛。 係， 係啦。其實正正嗰個時代咧，就開始咧台語歌嚟興起嘅。其實江偉開始紅係九十年代開始紅，係遲啲嘅。咁當然佢哋年輕啲啦，年青啲啦。咁佢哋唱下佢哋嗰啲歌咧，其實點解江偉話佢好歌？因為江偉唱台語歌咧係同人有啲唔同噶。 嗯， 佢接近少少鄧麗君嘅。 係， 因為鄧麗君點解係可以入到中國嗰個 market 咧，叫做 so call。 嗯嗯， 佢啲歌都入到中國咧，其實中國人係覺得佢啲歌。是比較，即係佢係比較柔情 嘅。嗯 哼，係啊，佢唱出嗰種柔情，係唱出嗰種中國風啊嘛。 係 真正嘅中國風啊嘛，佢嗰啲。 嗯嗯嗯， 佢唔似啲革命歌曲啊嘛。 係啊，啲革命歌曲你同我都知啲紅歌， 係 係啊，即係佢嗰時就係啱啱個文化空洞位入咗去啊嘛。 嗯， 阿江蕙唱台語歌咧就唔似一般台語咯，一般台語歌唱嗰啲咧有啲日本演歌味道。 嗯， 一般咧就似咩咧？另一種江湖味好重。 嗯哼。 是啦，江湖味非常重，你見很多台語歌手江湖味非常重， 是 江湖是沒有這些的， 是 他接近好像唱鄧麗君的歌一樣的， 是 是啊，所以有些人說呢他唱台語歌呢是跟歌唱國語歌呢是沒有分別的， 嗯， 是啊，咁佢嗰啲歌咧，其實咧就佢嗰啲歌咧就好，即係好似即係佢，譬如咧，鄧麗君啲歌，鄧麗君啲歌就好多都係啲慢歌、抒情嘅歌。 係 佢啲歌咧就咧，其實都係依為主，但係佢講好多咧係乜嘢年齡層都啱聽嘅歌。 嗯， 所以咧你好簡單，你而家問台灣三歲八十歲，上次買煙九種都下次數你個阿嬸都識佢啲歌嘅。 嗯， 因為啲歌嘅年齡層係接觸面較為廣啊。 係 係啊，年輕嘅歌迷是會聽他的歌， 嗯， 啲阿媽阿嬸亦都會聽他的歌， 係 係啊。咁另外啦，佢自己因為咁台語歌有啲人作㗎，其實咧佢哋咧最厲害咧就係咧佢哋台語以前咧就係咧以前最叻阿鄭俊一先生，鄭俊一先生係寫詞嘅， 嗯， 係啦，就作好多啲歌俾佢，所以啲人話鬼才嚟㗎，係啊。其實每一個呢啲咁大歌手，頭先講雷銘啦。或者劉培基， 嗯， 或者鄧麗君，鄧麗君之後亦都好多歌係阿古爾先生劉家昌， 嗯哼， 劉家昌作好多歌俾佢，係係啊，獨上西樓嗰啲啊嘛， 係 啊，其實咧係好多咧佢哋嘅成功咧，唔單止佢自己嘅因素嘅，係有好多背後嘅人喺度 back up 住， 當然啦， 係啊，尤其是作曲，尤其是音樂人， 係 好多， 嗯 哼，係啊，咁當然佢哋亦都唔怕去使音樂人嘅，咁當然梅艷芳。鄧麗君就早去咗先有啊！ 嗯， 你依家好簡單噶，你去到後期嘅江蕙唱歌啊， 嗯， 開始學嗰啲歌咧，已經咧係咧越嚟越似時，越嚟越似現代啲歌。佢一路係逼自己係要跟翻個現代個脈絡嘅， 係 佢可以唱周杰倫啲歌。 嗯哼，嗯， 咁你常常聽到，即係佢可以周杰倫可以做一首歌俾佢， 係 而係唱到佢嘅特色嘅。 嗯哼， 而你覺得係嗰首歌係真係周杰倫嘅歌嘅？ 嗯， 系啦，你一听就知道周杰伦嘅歌噶，你听罗宇星一定一听就知 道， 周杰伦嘅呢歌，即系佢周杰伦摆个名字上去啦，当然佢作曲人啦， 嗯， 咁大家听就知系周杰伦啲嘢嚟 嘅，系 系啊，即系佢又可能年轻啲，咁变咗嚟讲，佢一路跟个时代，同埋阿妹嗰时又系啦，最前卫啦， 嗯哼 哼，系咯，一身皮褛， 系 啦，嗰时。走在時代的尖端， 係啊，啲時代嘅尖端啊，真 係。係啊，時代嘅尖端， 係啊， 八十年代係咪？ 係啊， 九十年代。 即今日當然今日睇又好似有啲柒柒地啦。 今日睇梗係唔同啦，世代唔同啦。 不過咁我其實講真句，其實就梅艷芳嘅歌，即當然我自己就麻麻地佢嘅歌嘅。 嗯。 咁但係就梅艷芳嘅歌，其實就我自己作為一個即都叫玩音樂人啦。 嗯。 即我對於佢嗰個評價啊，即包括其實即江蕙歌我比較少聽啊，所以我好難評價。一個鄧麗君，一個梅艷芳咧，其實咧，即係我成日話，即係我哋嗰啲歌咧，總係會屬於某個世代嘅，你話得唔得？ 啱啊！ 但係如果真係 legendary， 係真係傳奇性嘅音樂咧，你係會不分世代覺得好聽嘅。 嗯。 咁我覺得其實喺香，即係喺華人，真係其實我喺基本上華人製作音樂裏邊咧，已經基本上冇乜呢啲歌啦。我覺得其實講真咧， 好少。 即係真係真係好頂尖而嘅音樂，我覺得係好少有。咁但係就我覺得係冇即係喺華世，即係鄧麗君同埋梅艷芳嘅歌咧，即係鄧麗君嘅歌係更係就係再高一個層次啦。 再高一個層次啦， 係 啊。 咁我覺得其實就係接近有呢種水平啦。 嗯。 就係你俾一個唔同嘅完全唔同年代人聽咧，佢哋都唔會覺得唔得嘅。 嗯， 即係譬如我真係嗰啲有啲另一啲歌手咧，譬如講真嗰句大家有聽過李隆基唱歌㗎啦。 嗯， 如果係李隆基就唱歌，你俾而家靚仔聽，其實佢笑到落地嘅啫。 嗯， 即係佢覺得係唔得嘅。 唔係嗰種歌嘛， 佢只能夠成為屬於嗰個年代 嘅嘢嘛。係啦，係啦，係啦。 咁你只能夠就係即係啲咩懷舊金曲嘢啊，聽先聽到啫。 對， 咁但係就你講真係梅艷芳、鄧麗君嘅歌咧， 佢2015年咧，你都唔覺得好舊。 你都唔覺得舊嘅，係啊。佢哋厲害歌後嘅地方就係咁解。係 啦，係啦， 係啊。咁但係當然啦，梅艷芳同埋鄧麗君咧，嗱，鄧麗君咧就九幾年就唔喺度啊。係 啊。 咁啊，梅艷芳就2000幾年唔喺度啊。咁啊，江蕙咧就今年就唱封咪啊。咁其實即係話俾你，即係咧，其實好有好奇怪嘅。去到最後咧，當然佢哋嘅光輝亦都好光輝啊。 嗯嗯嗯。 但係咧，即係嗰三個當中咧，最後咧竟然咧，即係個落幕嚟講，即係嗰個人嗰個歌唱事業嘅落幕，就好似三個嚟講，又好似睇落好似係真係光輝係最好。 嚇！ 係啊。 咁當然啦，要結局嚟講， 結局嚟講 佢有榮休。 係啊。 咁但係就即係當然啦，我就覺得一樣嘢，有時我就都幾黑心嘅，即係對於一啲嘅傳奇人物啊、影星歌星啊，意思咧，即係若然係即係有時真係你就香消玉殒咧，對於佢成個人嘅人生咧，嗰、那個故事咧，係總係令我覺得係會有多一種嘅凄美嘅感覺，即係當然呢個真係好黑心啦， 係， 咁但係就有時我都真係喎，即係譬如話我自己睇。一啲外國嘅音樂人，即係我自己就玩吉他，所以就睇多啲吉他手啦。咁好多嗰啲，即係譬如 Jimmy Hendrix 啊咁樣，即係如果成個時候諗，即係如果佢唔係真係咁早死嘅話，佢會唔會咁 legendary 咧？即係我知 Jimmy Hendrix 係27歲死咗嘅咯，但佢嗰陣時已經係頂尖嘅歌手。佢同埋今天其實好多好多嘅你即係如果你細心聽嘅，好今日好多嘅其實即係我哋好多搖滾樂手咧，係好多佢嘅影子裏頭。即係佢基本佢係接近發明咗，即係其中一個啦，即係其中一個有關發明並搖滾樂嘅人嚟嘅，佢係其中一個。 咪咯。 咁所以就係相當之 legendary， 仲要兼取咩咧？兼且夠早死。李小龍如是啊。 係啊，李小龍如是啊。但係我哋而家講，即係我哋第一節多數都係講呢三個人嘅歌唱事業。 歌唱事業啊，係 啊。嗱，都或者喺呢度都仲有幾分啊？ 而家仲有三分鐘。 都講下佢哋嗰啲歌啊。係啊，即係講下即係個別嘅歌啊。 講少少啊。 係啊，講下個別歌。鄧麗君，我諗佢啲歌真係好多都大家都識啦。千言萬語， 鄧麗君你最喜歡佢邊隻歌？ 千言萬語， 千言萬語，千言萬語我就麻麻嘅。 我只在乎你， 我只在乎你係 favorite， 係啦，呢首好歌呢首，係啊。跟住係，譬如有啲人，我反而好中意咧，佢有一隻碟咧係詞 嘅，哦，成日 宋詞， 成日宋詞。通常呢啲我都唔中意， 係啊， 通常搞到彎咗， 佢冇搞彎啊， 啊， 佢冇搞啊，佢唱宋詞，佢唱嗰首睇先。嗰首嗱，佢唱過《虞美人》， 系 我記得嗰首宋詞。 咁啊，最咁佢即係《 獨上西樓》， 即係佢就當然啦，即係佢以唱宋詞，即係我覺得即係唯即係最即係喺華語音樂史上最唱宋詞而又最唔鬼老土嘅咧，就梗係《但願人長久》啦。 係啊，《但願人長久》啦。 咁其實就到咁其實我哋更加知道，其實係《念奴嬌》啦，係蘇適啦。 但楊長久嗰樣好奇怪喎，而家咧到今日咧唱得最接近啊鄧麗君嘅水準嘅，都係王菲嘅啫喎。 我就覺得王菲唱得好聽啊，鄧麗君添。 係 OK， 咁呢個即係你嘅認為啦。 王菲有另一種靈氣嘅。 咁當然佢係一個有靈氣，係呢個事實， 呢個就佢同鄧麗君又係有啲唔同嘅方向。 有啲唔同嘅方向㗎，係啊。咁另外就梅艷芳。梅艷芳咧，其實咧以前咧，我哋其實佢就真係佢嘅歌反而個層面好講，因為佢快歌慢歌都有， 快歌慢歌都有啦。同埋就佢係即係當然佢即係佢呢幾個歌喉裏面，佢係最食形象嘅一個。 係啊，佢係最食形象， 即係佢成個人嘅 package 係俾你嘅。 但係佢啲歌咧，佢啲歌又講翻轉頭， 佢拍戲咧， 係啊，佢拍戲咧，佢電影又好有成就咧。啊，都要講埋個電影，因為電影佢真係做過影后。 胭 脂扣啊嘛，佢真係事實亦都唔係話唱歌叻，即係佢喺歌壇當然成功啦，幾多屆最受歡迎女歌手啫，係咪先？咁但係佢連影壇都成功，咁但係咧佢咧就去咗，其實咧去到89年嘅時候咧，嗰年真係好奇怪，89六四啊，大家都明啊，嗰年好奇怪，89、90年嗰兩年係個個唔攞獎喎，兄。 係啊， 好奇怪喎，唔知點解喎。嗰個啲大 Masa 歌手個個唔攞獎喎。嗱，一個唔攞獎，第一個唔攞獎嗰個叫阿倫。 啊，譚詠麟咯。 跟住佢又跟住啦。阿妹啦。 係。 跟第三個跟住嗰個叫哥哥。樂壇三大歌手全部唔攞獎，嗰時仲好笑啊！聽上個傳聞啊，就話咧嗰啲傳媒機構啊，嗰電子傳媒啊， 係 大家喺度一路咧，大家開會係唔知點算， 咁俾邊個好咧？嚇， 之後點好咧？喂， 仲係基本上佢哋唔嚟攞，冇人睇嘅啦喎。 係啊，即係個個喺度驚緊呢一件事。 喂，咁啊，不如下節再講啦，喂。 好啊。 环球思维，香港本位，中港台。